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之际，全国青少年学生的白头山密云故居踏访行军出发仪式，2月1号在惠山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铜像前交易广场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踏访行军队员们参加。全体参加者先向两位伟大大元帅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仪式上记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仪式结束后，踏访行军队员们向着普天堡开始了行军。惠山市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欢送了踏访行军队员们。